资治通鉴卷第259，唐纪75，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。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凤翔李茂贞，靖难王行于，镇国韩建，同州王行曰。秦州李茂庄武节度使上言，杨守亮容逆叛臣杨复恭，请出军讨之。其家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，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，下诏和解之，皆不听。王荣、李匡威合兵10余万攻瑶山，李克用遣其将李嗣勋击之，大破幽镇兵，斩获3万。杨行密谓诸将曰：“孙儒之众10倍于我，吾战硕不利，欲退保潼关，何如？”刘威、李神福曰：“如扫地远来，利在速战。”以屯聚险要，坚壁清野，以老其师，时出轻骑，抄其溃饷，夺其俘掠，彼前不得战，退无资粮，可作擒也。戴有归曰：“如与我相持数年，胜负略相当，仅惜众至死于我，我若望风弃城，正堕奇迹。”淮南市民从攻渡江，即自如军来降者甚众，公以遣将先护送归淮南，使赴生业。如军闻淮南安堵，皆有思归之心，人心既摇，安得不败？行密月从之，有归，庐州人也。威荣节度使杨成与杨守亮等约攻王建。二月丁丑，成出兵略新繁汉州之境，使其将吕饶将兵2000会杨守后攻梓州。建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击饶，斩之。戊寅，朱全忠出兵击朱轩，遣其子有玉将兵前行，军于斗门。李茂贞、王行于善举兵击兴元，茂贞表求招讨使不已，委杜让能、西门军遂书凌灭朝廷，上意不能容。欲言英召宰相谏官议之，时宦官有阴雨二阵相表里者，宰相相顾不敢言，尚不悦。几世中牛辉曰：“先朝多难，茂贞诚有义卫之功，诸阳祖兵即出攻讨，其志亦在极恶，但不当不似诏命耳。必闻兵过山南，杀伤至多，陛下倘不以招讨使受制，使用国法约束，则山南之民尽矣。”上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。甲申，朱全忠至渭南，朱轩将部骑万人袭斗门，朱有玉弃营走，轩聚其营，全忠不知，已有引兵驱斗门，智者皆为运人所杀。全忠退军护河，丁亥，轩击全忠，大破之。全忠走， 张归后于后力战，全中仅免，复使李凡等皆死。朱全忠奏贬河阳节度使赵克玉，以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，孙儒为宣州。初，刘建峰为孙儒守常州，将兵从儒及杨行密。甘露镇使陈可言率步兵千人据常州，行密将张逊引兵掩至城下，可言仓促出营，逊手刃杀之，遂取常州。行密别将又取润州。朱全忠连年攻石浦，徐四豪三州民不得耕获，掩运河东兵救之，皆无功，复指水灾，人死者十六七，普困甚，请和于全忠。全忠曰：“彼一阵乃可。”普许之。全忠乃奏请以普他阵，仍命大臣镇徐州。诏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同平章事，充感化节度使，以普为太子太师。普恐全忠诈而杀之，据城不奉诏，崇望即化阴而还。忠义节度使赵德阴薨，子匡宁代之。范晖交齿失重心，王朝以从弟晏父为都统，弟沈之为都监，将兵攻福州。民自请枢米饷军，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驻之。辛丑，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玉、雅州刺史王宗侃、威信都指挥使华宏、茂州刺史王宗尧将兵五万攻彭州，杨成逆战而败，宗玉等围之。杨守亮遣其将福昭救之，径趋成都，迎三学山。简急召华宏还，宏急趋而至，后军尚未及，以数百人夜去昭营数里，多计亘古。昭以为蜀军大至，引兵消遁。三月，以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延昌从党之兄弟也。左神策永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石、子谦、子昭皆守亮之甲子也。子衢州引兵救阳城，知守亮必败，人子率其众二万降于王建。李克用、王储存合兵攻王荣，癸丑拔天长镇。戊午，荣与战于新市，大破之，杀获三万余人。辛酉，克用退屯栾城，召河解、河东及镇定、幽四镇。杨成为杨守贞、杨守忠、杨守后书，使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，守贞等从之。神策都将窦行时戍子州，守后密右之为内应，守后至浮城，行时示谢，顾彦辉斩之，守后遁去。守贞守中军至，无所归，盘桓绵建间。王建遣其将急建袭守后，破之，癸亥，西川将李简邀击守中于中阳， 斩获3000余人。下四月，简又破守候于同谋，斩获3000余人，降15000人，守中守后皆走。已有置5圣军于杭州，以钱镠为防御使。天威军使贾德成以李顺杰之死颇怨愤，西门军遂误之，奏而杀之。常德麾下1000余骑奔凤翔，李茂贞尤是一强。李匡威出兵侵云代，人吟李克用使引兵还。石普遣兵南侵，至楚州，杨行密将张逊、李德成败之于寿河，遂取楚州，执其刺史刘赞。加宾宁节度使王行于兼中书令。杨行密屡败孙儒兵，破其广德营，张逊屯安吉，断其粮道。如时进士卒大义，遣其将刘建峰、马殷分兵掠诸县。六月，行密闻如极虐，勿淫纵兵击之，会大雨，会明，如军大败。安仁义破如50余寨，田晕、秦如于阵斩之，转守京师，如众多降于行密。刘建峰、马殷收余众7000，南走洪州，推建峰为帅，殷为先锋指挥使，张吉为谋主，必至江西，众10余万。丁酉，杨行密率众归扬州。秋7月丙辰，至广陵，表田晕守宣州，安仁义守润州。先是，扬州富庶甲天下，时人称扬一义二。即经秦、毕、孙、杨兵火之余，江淮之间，东西千里，扫地尽矣。王建为彭州，久不下，民皆窜逆山谷，诸寨日出浮掠，谓之逃虏。都将先择其善者，余则士卒分之，以事为常。有军士王先成者，新津人，本书生也，事乱为兵，夺诸将为北寨王宗侃最贤，乃往说之曰：“彭州本西川之巡署也，陈田赵阳城割4州以受之，为属观察使，与之共聚朝命。今陈田已平，而城犹拒之，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，而司徒乃其主也。故大军使至，民不入城，而入山谷避之，以祀招安。今军至累月，未闻招安之命，军士复从而掠之，与盗贼无异，夺其资财，驱其畜产，分其老弱妇女以为奴婢，使父子兄弟流离仇怨。其在山中者，曝露于暑雨，残伤于蛇虎，孤危饥渴，无所归宿。彼时以阳城非其主而不从，今司徒不加存续，彼更思杨氏矣。宗侃恻然，不觉屡移其床前问之。先成曰：“又有甚于事者？今诸寨每旦出6-700人入山逃虏，薄暮乃返， 曾武守备之意，乃城中无人耳。万一有智者为之画策，使城虚奔突，先伏精兵千人于门内，登城往逃虏者稍远，楚弓弩手炮手各百人，攻寨之一面，随以一卒五百，赴新土填壕为道，然后楚精兵奋击，且焚其寨。又于三面城下各出要兵，诸寨闲自备御，无暇相救，城中得以一兵既出，如此能无败乎？宗侃俱然曰：“此诚有之，将若之何？”先诚请条列为状以白王见。宗侃即命先诚草之，大旨言：“今所白之事，许四面通共。宗侃所思止于北面，或所白可从，其以雅举施行。”是凡七条：其一，其招安山中百姓；其二，其进诸寨军士及子弟，无得一人折出逃虏。仍表诸寨之旁七里内听乔木，敢越表者斩。其三，起至招安寨，中容数千人，以楚所招百姓。宗侃请选所部将校谨干者为招安将，使将三十人昼夜执兵巡卫。其四，招安之事须为一人总领，今绑铁记下，诸寨必各遣军士入山招安，百姓见之无不惊疑，如鼠见狸，谁肯来者？欲招之，必有其数。愿将铁赴宗侃专掌其事。其五，其阎乐四寨指挥使悉所前日所掳彭州男女老幼集于营场，有父子兄弟夫妇自相认者，即使相从，叠聚人数，步送招安寨。有敢私逆一人者，斩。仍起乐府中诸营，亦令严锁。有自军前先寄归者，量己资粮，喜步送归招安寨。其六，起至九陇行县于招安寨中，以前南政令王丕设县令，设置曹局，抚安百姓，择其子弟之壮者，集铁使自入山招其亲戚。彼之司徒严禁侵略，前日为军事所掳者，皆获安堵，必欢呼踊跃，相率下山，如子归母，不日进出。其七，彭州土地夷麻，百姓未入山时多怄藏者，宜令县令小玉各归田里，出所怄麻玉之，以为资粮，必见复业。见得之大喜，即行之，悉如所申。明日绑铁至，威令赫然，无敢犯者。三日，山中民竟出，赴招安寨如归市，寨不能容，斥而广之。近有市井，有出麻遇之。民见村落无超暴之患，稍稍辞县令，复故业。月余，招安寨皆空。己巳，李茂真客凤州，感义节度使满存本兴元，茂真又取兴阳二州，皆表其子弟镇之。八月， 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以田赟之宣州留后，安仁义为润州刺史。孙儒降兵夺蔡人，行密选其有勇健者5000人，后其秉赐，以造衣蒙甲，号黑云都，每战使之先登陷阵，四邻畏之。行密以用度不足，欲以察言益民不薄。长书记书成高绪曰：兵火之余，时势久空，又余力以困之，将复离叛，不若惜我所有以临到所无，足以己军。选贤首令劝客农桑，数年之间仓库自食。行密从之。田赟闻之曰：贤者之言，其利远哉。行密持涉武技皆非所长，而宽简有智略，善抚育将士，与同甘苦，推心待物，无所猜忌。常早出，从者断马丘，取其金。行密知而不问，他日复早出如故，人服其度量。淮南备兵6年，市民转徙激进。行密出至，赐予将吏帛不过数尺，钱不过数百，而能以勤俭足用，非公宴未尝举乐。招抚流散，轻摇薄练，未及数年，公私复数，积负成平之旧。李克用北巡至天宁军，闻李匡威、贺连铎将兵8万寇云州，遣其将李君庆发兵于晋阳。克用潜入新城，伏兵于神堆，擒突遇魂罗辑300，匡威等大惊。丙申，君庆以大军至，克用迁入云州。丁酉，出击匡威等，大破之。己亥，匡威等稍营而遁，追至天长军，斩获不可生计。辛丑，李茂贞攻拔兴元，杨复恭、杨守亮、杨守信、杨守贞、杨守忠、满存奔阆州。茂贞表其子季密，全知兴元府事。9月，加荆南节度使程瑞同平章事。石浦破监军，奏称将士刘己。冬10月，复以浦为侍中，感化节度。朱全忠奏请追浦新命，诏欲解之。初，行名慈州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俱为李克用甲子，不相慕。存信有宠于克用，存孝在行州，欲立大功以胜之，乃建议取赈济。存信从中举之，不时听许。即王荣为尧山，存孝救之，不克。克用以存信为藩汉马步都指挥使，与存孝共击之，二人互相猜忌，逗留不尽。克用更遣李嗣勋等击破之。存信还，赠存孝无心击贼，以与之有私约。存孝闻之，自以有功于克用，而信任故不及存信，愤怨，且惧急祸。 乃前节王荣及朱全忠，上表以三州自归于朝廷，起赐荆节及会诸道兵讨李克用，诏以存孝为行名辞节度使，不许会兵。十一月，石浦濠州刺史张遂、泗州刺史张建以州附于朱全忠，以为朱全忠遣其子有玉将兵十万攻蒲州，拔之，执其刺史少伦，遂令有玉移兵击石浦。孙儒将王谭陷婺州，刺史蒋圭奔越州。泸州刺史蔡畴发杨行密祖父墓，与舒州刺史倪璋联兵，遣使送印于朱全忠以求救。全忠误其反复，纳其印不救，且谍报行密，行密谢之。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甫将兵讨仇。宣明立晋差，太子少詹氏边纲造新立城，十二月上之，命曰景福重玄立。壬午，王建遣其将华宏及杨守亮于阆州破之。建遣节度押牙严陵郑须使于朱全忠，全忠问建阁，许吉言其险，全忠不信。须曰：“苟不以闻，恐误攻军机。”全忠大笑。是岁，明州刺史钟文继卒，其将黄成自称刺史。二年春正月，石浦遣兵攻宿州，刺史郭炎战死。东川留后顾彦辉寄与王建有隙，李茂贞欲辅之使从己，奏请更赐彦辉节，诏以彦辉为东川节度使。茂贞又奏遣之兴元府事李继密就子州，未几，建遣兵拜东川凤翔之兵于利州，彦辉求和，请与茂贞决，乃许之。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自请镇兴元，诏以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同平章事，充凤翔节度使。又割果阆二州立武定军，茂贞欲兼得凤翔，不奉诏。二月甲戌，甲西川节度使王建同平章事。李克用引兵围行州，王荣遣牙将王藏海致书解之，克用怒，斩藏海，进兵击荣，拜镇兵于平山。辛巳，攻天长镇，旬日不下。荣出兵三万救之，克用逆战于赤日岭下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余众溃去。河东军无食，抚其尸而啖之。石浦求救于朱瑾，朱全忠遣其将霍存将骑兵三千军曹州以备之，瑾将兵二万救徐州，存引兵赴之，与朱有玉合击徐衍兵于石佛山下，大破之，瑾遁归兖州。辛卯，徐兵复出，存战死。李克用进下井陉， 李存孝将兵救王荣，遂入镇州，与荣济事。荣又起师于朱全忠，全忠方与石浦相攻，不能救，但未刻用书言腋下有10万精兵，易而未进。客用复书，倘时屯军腋下，勇望降临，必欲真觉雌雄，远绝逐于长山之围。甲午，李匡威引兵救荣，拜河东兵于袁氏，客用引还行州。荣靠匡威于藁城，捻金帛20万以酬之。朱有玉为彭城，石浦硕出兵，有玉避避不战，朱瑾萧遁，有玉不追。都虞后朱有功以书赠有玉于全忠，全忠怒，一书下都指挥使庞师古使代之将，且按其事。书误达于有玉，有玉大惧，以2000骑逃入山中。前翼荡山，匿于伯父全玉之所。全忠夫人张氏闻之，使有玉单骑以汴州见全忠，涕泣拜伏于庭。全忠命左右左翼将斩之，夫人屈就报之，泣曰：如舍兵众，束身归罪，吾意志明矣。全忠悟而舍之，使全之许州。有功，寿春人李彦威也，又为全忠家童，全忠养以为子。张夫人砀山人，多智略，全忠敬惮之，随军府事，时与之谋议。或将兵出，中途夫人以为不可，遣一介召之，全忠立为之反。庞师古攻佛山寨，拔之，自是徐兵不敢出。李匡威之救王荣也，将伐幽州，家人会别，抵匡仇之妻美，匡威醉而吟之。二月，匡威自镇州还，至伯野，匡仇据军府，自称留后，以符追行营兵。匡威众溃归，但与亲近留深州，进退无所知。遣判官李抱真入奏，请归京师。京师吕庚大乱，闻匡威来，方士大恐，曰：金头王来图社稷，市民或篡逆山谷。王荣得其以己故至失地，迎归镇州，为驻地复视之。以渝州刺史柳嫔为庐州刺史。柳氏自公绰以来，是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，嫔为御史大夫，上谕以为相，宦官恶之，故久谪于外。嫔常借其子弟曰：凡门第高，可畏不可恃也，立身行己，一事有失，则得罪重于他人，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，此其所以可畏也。门高则交心一生，足盛则为人所及，一行食才，人谓之信，小有疵类，众皆止之，此其所以不可恃也。 故高粱子弟学宜家勤，性宜家力，仅得比他人耳。王建屡请杀陈敬轩、田令孜，朝廷不许。下四月已亥，建使人告敬轩谋作乱，杀之心惊。又告令孜通凤翔书，下狱死。建使节度判官冯娟草表奏之曰：开峡出虎，恐宣府不责他人，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，专杀不行于捆外，先机恐失于构中。娟素之孙也。汴军攻徐州，累月不克。通事官张涛以书白朱全忠云：晋军十日非粮，故无功。全忠以为然。敬翔曰：今攻城累月，所费甚多，徐人已困，但息且下。使将士闻此言，则谢于攻取矣。全忠乃焚其书。鬼谓全忠自将如徐州，戊子，庞师古拔彭城，石浦举卒等燕子楼自焚死。己丑，全忠入彭城，以宋州刺史张廷范之感化留后，奏起朝廷除文臣为节度使。李匡威在镇州，为王荣、完成倩善甲兵，视之如子。匡威以荣年少，且乐真定土封，前谋夺之。李抱真自京师还，为之画策，因以恩师阅其将士。王氏在镇久，镇人爱之，不逊匡威。匡威忌日，荣就地调之。匡威素服忠甲，伏兵截之。荣屈报匡威曰：荣为晋人所困，及亡矣，赖公已有今日，公欲得四周，此故荣之怨也，不若与公共归府，以为让公，则将士莫之惧矣。匡威以为然，与荣骈马，陈兵入府。会大风雷雨，屋瓦皆震。匡威入东偏门，朕之亲军避之，有土者莫君和自缺元月初，群殴匡威甲士，携荣于马上，复之登屋。朕人既得荣，攻匡威，杀之，并其阻挡。荣时年十七，体疏瘦，为君和所携，颈痛头偏者累日。李匡筹奏荣杀其兄，请举兵赴冤，诏不许。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豫州，过期未待，士卒思归。会李匡筹立，戍卒奉仁恭为帅，还攻幽州，至居庸关，为府兵所败。仁恭奔河东，李克用后代之。李神福为泸州，甲午，杨行密自将一泸州，田晕自宣州引兵会之。初，蔡人张浩以骁勇是秦宗权，后从孙儒，儒败归行密，行密后代之，使将兵戍泸州。蔡筹叛，好更为之用，即为吉， 号余承来降，行密以立银枪都使元稹，稹以号反复，白行密请杀之。行密恐稹不能容，置之亲军。稹陈州人也。王彦父、王审之攻福州，久不下。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，昌与陈延婚姻，发温、台、婺州兵5000救之。彦父审之以成奸，援兵且至，士卒死伤多。白王朝与罢兵，更图后举，朝不许，请朝自临行营。朝报曰：兵尽天兵，将尽天将，兵将俱尽，吾当自来。彦父审之惧，侵犯使时即攻之。五月，城中食尽，挥之不能守。夜，以印授监军，弃城走。援兵一还。庚子，彦父等入城。辛丑，挥王邸沿海都为将士所杀。朝入福州，自称刘后，素服葬陈延，以女弃其子延惠，后抚其家。听见二州降，临海间群盗20余倍皆降溃。闰月，以武胜防御使钱镠为苏杭观察使，又以护弼都头曹成为黔中节度使，要得都头李禅为镇海军节度使，宣威都头孙维成为荆南节度使。六月，以捧日都头陈佩为岭南东道节度使，并同平章事，使李茂贞跋扈，上以武臣难治，欲用诸王代之，故常等四人解加恩，解兵柄，领赴镇。李匡筹出兵攻王荣之乐寿武强，以报杀匡威之耻。秋七月，王荣遣兵就行州，李克用败之于平山，人身进击镇州。荣惧，请以兵粮20万助攻行州，克用许之。克用置兵于栾城，和荣兵3万进屯任县，李存信屯琉璃碑。丁亥，杨行密克泸州，斩蔡畴。左右请发畴父母冢，行密曰：畴以此得罪，吾何谓孝之。加天雄节度使李茂庄同平章事。钱镠发民夫20万及13都军士驻杭州罗城，州70里。升州刺史张雄卒，冯洪铎代之为刺史。李茂贞事功骄横，上表即为杜让能书，此语不逊，上怒欲讨之。茂贞又上表略曰：陛下贵为万圣，不能辟援救之一身，尊及九州，不能录复功之一术。又曰：今朝廷但观强弱，不计是非。又曰：曰衰残而刑法，随圣状以加恩，体物资诸，看人横况。又曰：军情易变，戎马难击，唯虑殿服生灵，因资受祸， 未审胜于波月，自此何之？上易怒，决讨茂贞，命杜让能专掌其事。让能谏曰：陛下出临大宝，国不位移，茂贞近在国门，臣愚以为未已与之构怨，万一不克，悔之无及。上曰：王室日卑，号令不出国门，此乃志士愤痛之秋。要服明炫，绝疾服抽，朕不能甘心为谗诺之主，殷殷度日，坐视灵夷。请但为朕调兵时，朕自为诸王用兵，成败不以责轻。让能曰：陛下必欲行之，则中外大臣共以协力以成圣志，不当独以任臣。上曰：请位居元府，与朕同休戚，无疑必事。让能泣曰：臣岂敢避事，况陛下所欲行者，宪宗之志也，故时有所未可，事有所不能耳。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，不能弥七国之祸也，敢不奉诏以死继之。上乃命让能留中书，计划调度，月余不归。崔昭伟因结宾旗，为之耳目。让能朝发一言，二朕悉必知之。李茂贞使其党纠合士人数百千人，用官军荣使西门军遂马诉曰：其帅无罪，不宜制逃，使百姓涂炭。军遂曰：此宰相事，非吾所及。士人又邀崔昭伟、郑延昌监于诉之。二相曰：兹是主上专为杜太尉，无曹不遇之。士人因乱投瓦石，二相下狱走逆民家，仅自免，丧唐印及朝服。上命捕其唱帅者诛之，用兵之意一坚。京师民或亡逆山谷，言行所不能尽。八月，以四谭王四周为京西招讨使，神策大将军李惠复之。丙辰，杨行密遣田赟将宣州兵二万攻歙州，歙州刺史裴叔城守久不下，使诸将为刺史者多贪暴，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。舍人曰：得陶雅为刺史，请听命。行密即以雅为舍州刺史，舍人纳之。雅尽礼见书，送之还朝。书尊庆之曾孙也。朱全忠命庞师古移兵攻兖州，与朱瑾战，屡破之。九月丁卯，以秦刘为镇海节度使。李存孝夜犯李存信营，鲁奉承军使孙考老。李克用自引兵攻行州，决欠筑垒还之。存孝时出兵突击，堑垒不能成。河东牙将袁凤涛密使人谓存孝曰：大王为似堑城，即归晋阳，尚书所惮者独大王耳，诸将非尚书敌也。大王若归，咫尺之堑， 安能举尚书之锋锐也？存孝以为然，按兵不出。旬日欠垒城，飞走不能越。存孝由是遂穷。便将邓继云从客用攻行州，轻骑逃归。朱全忠大喜，使将亲军。乙亥，谭王四周率禁军3万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，军于兴平。李茂贞、王行于合兵近6万，军于周至以拒之。禁军皆心目市井少年，茂贞、行于所将皆边兵百战之余。壬午，茂贞等进逼兴平，禁军皆望风逃溃。茂贞等乘胜进攻3桥，京师大震，市民奔散。世人复守阙，请诸守义用兵者。崔昭伟、辛亥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密谓茂贞书曰：用兵非主上意，皆出于杜太尉耳。甲申，茂贞阵于临高邑，表让能罪，请诛之。让能言于上曰：臣故先言之矣，请以臣为解。上涕下不自禁，曰：与卿决矣。是日，贬让能吴州刺史。至此略曰：启卿士之谄谋，构藩原之深信，咨询之计，正直弥坚。又留官军荣使西门军遂于儋州，内枢密使李周同于崖州，段许于欢州。已有上谕安福门，斩军遂、周同、许，再贬让能雷州司户。遣使谓茂贞曰：获朕举兵者3人也，非让能之罪。以内侍骆全欢、刘景轩为左右军中尉。人臣以东都留守为昭度为司徒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胤慎由之子也，外宽宏而内巧险，与崔昭伟身相结，故得为相。继父安前谓所亲曰：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，终为资郎所坏。资郎印小字也。李茂贞乐兵不解，请诸杜让能然后还阵。崔昭伟复从而己之。冬10月，此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鸿辉自尽，复下诏布告中外，称让能举枉错职，爱憎系于一时，郁郁卖官，聚敛于于巨万，自是朝廷洞悉，皆秉于宾旗。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。有崔禅、王超者为二镇判官，凡天子有所可否，其不成者折诉于禅超。二人则交茂贞、行于上章论之，朝廷少有依为，其词语已不逊。只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， 守中书令。于是茂贞尽有凤翔、兴元、阳、陇秦等十五州之地，以徐彦若为御史大夫。戊戌，以泉州刺史王朝为福建观察使，舒州刺史倪璋弃城走，杨行密以李神福为舒州刺史，滨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求为尚书令，韦昭度密奏，太宗以尚书令执政，遂登大位，自是不以受人臣，为郭子仪以大功拜尚书令，终身避让，行于安可轻易。十一月，以行于为太师，赐号尚父，仍赐铁券。十二月，朱全忠请徙盐铁于汴州以便攻军，崔昭伟以权中心破徐运，兵力倍增，若更叛盐铁不可复制，乃赐诏开御之。便将葛从周攻齐州刺史朱威，朱宣、朱瑾引兵救之。初，武安节度使周越杀闵绪，据潭州。邵州刺史邓楚讷闻而哭之，诸将入调。楚讷曰：“吾与公等咸受仆业大恩，今周越无状杀之，吾欲与公等结一州之力，为仆业报仇，可乎？”皆曰：“善。”于是迅卒立兵，八年，乃结朗州刺史雷满共攻潭州，克之，斩越，自称留后。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李茂贞入朝，大陈兵自卫，数日归镇。以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。二月，朱全忠自将及朱宣均于虞山，宣与朱瑾合兵攻之，掩运兵大败，死者万余人。以右散骑常侍郑起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，起号诙谐，多为歇后诗，稽朝时事，上以为有所运，守住班部，命以为相，闻者大惊。唐立往告之，其笑曰：“诸君大悟，使天下更无人，未至正起。”立曰：“特出圣意。”起曰：“果如是，乃人孝和。”继而贺克志起搔首言曰：“歇后正午做宰相，时事可知矣。累让不惑，乃世事。”以邵州刺史邓楚讷为武安节度使，张毅节度使张军薨，表其兄樊为留后。三月，黄州刺史吴讨举周祥、杨行密。行州城中时进，甲申，李存孝登城为李克用曰：“而蒙王恩得富贵，苟非困于谗特，安肯舍父子而从仇仇乎？愿一见王死不恨。”客用使刘夫人视之，夫人引存孝出见客用，孝存逆手谢罪曰：“儿粗力微劳， 存信逼儿，师徒至此。客用斥之曰：“汝为朱全忠、王荣书，毁我万端，以存信交汝乎？”求之，归于晋阳，车裂于衙门。存孝、骁勇，客用军中皆莫及，常将纪兵为先锋，所向无敌，身披重铠，腰弓臂槊，独无铁抓陷阵，万人必易，每以二马自随，马稍乏，就阵中一只，出入如飞。客用惜其才，以临行诸将必畏之情，因而视之，继而诸将及其能，竟无一人言者。既死，客用谓之不是事者旬日，思恨诸将，而与李存信竟无所遣。又有虚阿谈者，其勇与存孝相谋，诸将及之，常不得志，密与存孝通，存孝诸恐事泄，遂自杀。自是客用兵势尽弱，而朱全忠独胜矣。客用表马师素为行明节度使。朱全忠遣军将张从诲为抚寿州，从诲领武刺史江彦温，而与诸将夜饮，彦温疑其谋己，明日尽杀在袭诸将，以疏泄全忠而自杀。军中推其子从虚之军州事，全忠谓之腰斩从诲。五月，假镇海节度使钱镠同平章事，刘建峰、马殷引兵至李陵，邓楚讷遣邵州指挥使蒋勋、邓继崇，蒋部骑三千守龙回关，因先至关下，遣使议勋，勋等以牛酒犒师。因使说勋曰：“刘襄智勇坚人，数家言当行一枕间，今将十万众，精锐无敌，而军以乡兵数千拒之，难矣，不如先下之，取富贵还乡里，不亦善乎？”勋等然之，谓众曰：“东军许吴蜀还，士卒皆欢呼，弃旗帜铠甲遁去。”建锋令前锋一骑甲张其旗驱潭州，潭人以为邵州兵还，不违背。建锋竟入府，楚讷、方彦擒斩之。戊辰，建锋入潭州，自称刘后。王建攻彭州，城中人相识，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降，王先成请助龙尾道主于女强。丙子，西川兵登城，杨成由率众力战，刀子都虞后王茂全斩之。火彭城马步使安师建，建欲使为将，师建泣谢曰：“师建是与杨司徒同生死，不忍复待日月，唯速死为惠。”再三谕之，不从，乃杀之，礼葬而祭之。更赵章姓名曰王宗勉，王茂全名曰宗训，又更王昭明曰宗瑾，李婉姓名曰王宗婉。辛卯，中书侍郎 同平章事郑延昌罢为右仆射。朱轩、朱瑾求救于河东，李克用遣骑将安福顺及弟福庆、福谦督经济500假道于魏，渡河应之。武昌节度使杜洪攻黄州，杨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救之。六月甲午，以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，从朱全忠之请也。齐州刺史冯敬章邀击淮南军，朱延寿攻齐州不克。戊午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礼部尚书李希同平章事。方宣至，水部郎中知至告刘崇鲁出班略麻痛哭，上召崇鲁问其故，对曰：昔奸邪依附杨复恭、西门君遂，得在翰林，无相业，恐为社稷。昔敬罢为太子少傅，昔雍之孙也。上师昔为文，崔昭伟恐昔为相分己权，故使崇鲁举之。昔实表自送，仇敌崇鲁复服，受赃枉法，视觉自杀。弟崇望与杨复恭深交，崇鲁停拜田令孜，为朱梅做劝进表，乃云臣交结内臣，何意报赃唱贼？解故事，失今惨待，不入禁庭。臣果不才，崇鲁自应上章论列，起于正殿痛哭，为国不祥，无人臣礼，岂正其罪？赵廷崇鲁现任，昔由上表不已，岂行诛篡？表数千言，构立无所不至。李克用大破突遇魂，杀赫连铎、擒白义成。秋七月，李茂贞遣兵攻阆州，拔之。杨复恭、杨守亮、杨守信率其阻挡，范围走。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起，自以不合众望，雷表必位。诏以太子少保致仕，以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锦州刺史杨守后卒，其将常在荣举丞相王建。杨复恭、守亮、守信将自商山奔河东，至前原与化州兵获之。八月，韩建陷于阙下，斩于独柳。李茂贞显复恭为守亮书，素致仕之由云：承天门乃隋家旧业，大侄但激素训兵，勿贡献，吾于经真中立寿王，才得尊位，废定策国老，有如此复心门生天子。昭义节度使康君立以晋阳谒李克用，即位。克用会诸将饮薄酒酣，克用欲及李存孝，流涕不已。君立素与李存信善，一言无止，克用拔剑斫之，求于马不思。九月庚申朔，出之，君立已死。 刻用表云州刺史薛志成为昭义留后。冬十月，封皇子羽为帝王，系为秦王，因为夷王，一为遂王。刘仁恭硕因葛玉献策于李克用，愿得兵万人取幽州。克用方攻行州，分兵数千，欲纳仁恭于幽州，不克。李匡筹一交，硕侵河东之境，克用怒。十一月，大举兵攻匡筹，把五州进为新州，以泾原留后张凡为张翼节度使。朱全忠遣使至泗州，凌曼刺史张建见举州降杨行密，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便送贸易，全忠执令回进取其茶，杨变时有隙。十二月，李匡筹遣大将蒋部骑数万救新州，李克用选精兵逆战于段庄，大破之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将校三百人，以练撤之，逊于城下。是夕，新州降。辛亥，进攻归州。壬子，匡筹复发兵处居庸关，克用使经济当其前以疲之，遣部将李存审自他道出其背夹击之，幽州兵大败，杀获万计。贾银，李匡筹窃其卒奔沧州，义昌节度使卢彦威立其辎重计窃，遣兵攻之于景城，杀之，尽俘其众。存审本姓福，晚秋人，克用养以为子。丙辰，克用进军幽州，其大将请降，匡筹素暗诺，出据军府，兄匡威闻之，谓诸将曰：“兄失帝德，不出吴家，亦复何恨？但惜匡筹才短，不能保守，得及二年，幸矣。”假匡国节度使王行曰：“简教侍中。”吴讨为杜洪之逼，纳印请待于杨行密。行密以先锋指挥使崔章全知黄州。是岁，黄连动蛮二万为汀州，福建观察使王朝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，蛮解去，承勋追击之，至江水口破之，闽地略定。朝遣辽左寻州县劝农桑定租税，交号林道，保境西民，闽人安之。丰州刺史刘谦卒，子隐居丧于贺江，市民百余人谋乱，引一息尽诛之。岭南节度使刘崇圭召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，未及表为丰州刺史。义胜节度使董昌苛虐，于长富之外加练数倍，以充贡献及中外馈位，每巡发一缸金万两，银五千挺，月龄万五千匹，他物趁势，用足五百人， 或欲雨雪风水为成，则皆死。供奉为天下罪，由是朝廷以为忠，宠命相继，官至司徒同平章事，爵陇西郡王。常见生祠于越州，制度悉如禹庙，命民间倒塞者无德之禹庙，皆知生祠。常求为越王，朝廷未之许，常不悦曰：“朝廷欲复我矣，我累年贡献无算，而惜越王也。”有产之者曰：“王为越王，何若为越帝？”于是民间讹言，时事将变，竟相率田门宣造，请昌为帝。昌大喜，遣人谢之曰：“天时未至，时至我自为之。”其辽左吴尧、都虞后李畅之等皆劝成之。利民献尧谶福瑞者不可生计，其实赏之以钱数百民，继而献者日多，稍减至五百三百而已。昌曰：“谶云兔子上金床，此谓我也。我生太岁在卯，明年复在卯，二月卯日卯时，吾称帝之秋也。”